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昨晚，他已修书一封，通过家中豢养的信鸽寄送给远在镇南关的石父，还特地用了一张送币打卡片，确保这封书信只可能被石金红收到和打开。池小池不能排除身边两名小厮都是奸细的可能，只要他们私下接了头，交换了信息，便会马上意识到石庭云怀疑了他们的身份，到时候定然会采取其他措施，要么狗急跳墙，要么溜之大吉。自然也不能排除那奸细警惕性高的可能，即使得知消息后也按兵不动，白白放过打个胜仗的机会。但池小池相信，他们当中若真有一族探子潜伏到自己身边隐忍多年，总要选准时机做些事情证明自己才是啊。再说了，他们按兵不动，对池小池而言是于己无损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池小池推着轮椅含笑道： 定远温飞如益州白镜湖，就看哪边会受袭了。 主神空间暗红色的主脑缓缓蠕动，密切关注着池小池那条世界线，只是他的心情实在算不上愉悦。在看到趁着夜色从望城内飞出的又一只信鸽后，主神真的很想把那只鸽子打下来，然而这种涉嫌严重违规的行为，他也只能想想作罢。真是个蠢货，这么沉不住气。他正暗骂间，陡然听到须臾之间外传来一通乱声。这些日子他已经被一桩接一桩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不由气道： 怎么回事？又在乱什么？ 须臾之间的大门被砰然推开，跑进来一个一脑门子汗的系统，嘘嘘直喘气，脸色煞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主神急了： 说话。 老板，我们上周递交的报告。 把系统吃了一惊，说话反倒顺畅起来。 就是说明系统被异常能量闯入的报告被修改了。 修改？ 系统哭丧着脸，哆哆嗦嗦地把显示屏上的内容投射到公屏上。原本白纸黑字的严肃报告被篡改成一个经过高度磨皮柔光的男人表情包。你好骚啊。还他奶奶的是动图，还他娘的布满了100页，100个人同时开口说你好骚啊，精神污染可想而知啊。主神心神俱裂。 发送过去的时候为什么不检查？ 这个系统是专门负责撰写报告的，看样子也被荼毒的不轻。 昨天发过去前我检查了，可是主系统发了回信问这是什么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东西有问题。 主神动了真火。 查，给我查，昨天谁进过你的办公室，有机会碰到你的电脑？ 系统颤抖道。 有 ,129-872-399-737-121、还有089，昨天是我值班，所以进来问事情的有很多。 主神勉强冷静了下来。 089先不用管他，把剩下的人都一个一个调查清楚。 不，老板，主系统说我们最近总是出事，要派监察系统再来进行一次全面审核。 滚出去。 那系统便满头大汗地滚了。门一合上， AI 就开口征询主神的意见。 你好，我们扣留的那条未发放的世界线。 主神声音愈发冷了，几乎是在咬牙切齿。 装作延迟，能扣一段时间是一段时间， 事情很快传开了，坐班的零二三心情不坏，光脚架在桌上噼里啪啦打游戏。 哎，管写报告的那个马屁匠总算是倒霉了。 零八九握着芒果，操纵着能量把芒果皮削掉。 他干什么了？ 你忘了？ 零二三瞥他一眼。 当初格式化的时候，他说记忆没清理干净，哼，跟脑花报告了，把他扔进去第二回，忒不是东西了。哎，我说，就你这记性，还当人爸爸呢？ 零八九一乐，拖长声音。 啊。 零八九会议拿小叉子扎了新鲜的芒果块投喂给零二三，同时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删掉了那个马屁精的名字。在那马屁精上面还有七八个已经被删掉的系统编号。零八九一直以来的人生信条是，只要你成为一个安详的废物，就没人能利用你。但是他也会把那些混杂在系统中负责给主神打小报告的狗腿标记出来，记在备忘录上，等待着某个时机拉他们出来挨一下雷劈。他相信主神不管对061和池小池动了什么手脚，最快今晚，最慢拖到主系统来视察前一天，都得给撤回去，一切都将回到正轨。而他的预想没有出错，因为系统内外的时间流逝速度不同，池小池在即将动身前往镇南关的前夜突然泛起剧烈的头疼来。这次世界线是毫无预警地塞进他脑子里的，接受的过程格外痛苦，有那么几秒池小池眼前一片昏黑，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被惊醒的楼影从背后紧紧搂着，身体蜷缩，牙齿咯咯地发着抖。过了许久，眼前才浮现出一个少年的影像。他坐在被血泥污染的山坡上，微微喘息，腿往前支着，小腿迎面骨微微凹陷，像是断了。他脚下扔着一个被砍烂的银盔，身侧倒卧着他奄奄一息的白马。他身侧插着弯了的白银枪，沾满已干涸的鲜血的睫毛看上去格外长。风从他身后刮到身前，撩起他的发带，让他看上去像是紧咬着染血的发带在发呆。那是十三皇子颜渊衡第一次赴边疆时看到的战场上的石庭云。他看到自己摇摇晃晃地起身，拖着伤腿下拜，眼里竟是少年人的青光。他笑得灿烂，一如既往的没什么礼节。 元恒，你来了，见到你真好。 颜元恒上前搀扶。 哎，是父王派我前来支援。 石庭云与他双手交握，抬起眼来，笑颜晃人的很。 那便谢皇上恩赐十三皇子于末将。 石庭云初次到国子监，时年六岁，比他侍奉的十三皇子颜渊衡大上三月有余。下学时，博士为颜渊衡解惑，石庭云站在窗边为颜渊衡收拾笔墨。八岁的六皇子颜渊昭趴在窗户上来瞧新鲜，身后跟着低眉顺眼的小瞿英。 你是石家的大公子？ 石庭云落落大方，毫不拘谨。 是啊。 颜元昭进一步搭讪。 石庭云是哪三个字？回六皇子，庭云矮矮，石雨蒙蒙。云弟弟。 颜元昭早就知道他的姓名，亲热道。 我这里有好吃的糕点，是西域来的，宫中除了父王也就我有了，你要来吃吗？多谢六皇子盛情。 石庭云抬眼看了还在问问题的颜渊衡，对浣碧归来的另一名伴读耳语两句，不顾他小声的劝阻道：“ 我这边来了。” 他清洁无声地翻窗而出，甚至没能引起颜渊衡的注意。